蓝雨大败，次日电子竞技周报季后赛专刊的头条赫然以此为大标题。星星赢了，但是新闻的报道却是以蓝雨为主角，显然他们主场的失利是更为引人关注的话题。比赛总有胜负，谁输谁赢都不值得太意外，但是客场作战的蓝雨尚且在团队赛里胜出，只是因为人头分上的一分之差惜败星星，可是主场作战却是最后连计算人头分都省略了。擂台赛败，团队赛败，尤其是团队赛，蓝雨相熟的地图，可是他们却没有从中占据到多少主动。诚然星星的打法思路现在大家也已经整理了个八九不离十，但比赛本就是你有张良计，我有过桥梯，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可这场团队赛给人的感觉，那就是星星一拿出他们的神通，蓝雨顿时就被比下去了，在挣扎中渐渐地倒下。比赛现场当日的气氛还算可以，但在比赛后批评声铺天盖地，在结果最终出来以后，所有人都成了荣耀专家，比赛里但凡任何一个稍有瑕疵的地方都会被当作是蓝雨发挥不佳的佐证，以此来大声批评。作为失利一方，蓝雨当然有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此时这种蜂拥而至的批评却有太多的只是人云亦云，欲加其罪何患无辞。每一个失败者最终似乎都非得再经历一轮深深的抹黑，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映衬他们失败者的身份似的，而这样的声讨在当天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已经开始了。那仿佛不是一场采访，而是一次批斗，一位位记者在自己的记事本上书写下来的不是要对蓝雨的提问，而是要对蓝雨这场失利的慷慨陈词。战略、战术、判断、发挥、意识，蓝雨战队像是被扒光了似的，坐在台上被众人戳刀，一刀又一刀，人人都中刀。黄少天早就按捺不住了，几次想抢话，却都被他们的队长喻文州用眼神制止。喻文州对他是场上场下都一样熟悉，记者们的这些说辞，哪些会让这家伙炸起来，喻文州总是有着准确的判断，而后提前制止。除了对黄少天的约束，他就是这样静静地听着，脸上一直还挂着若有若无的微笑。眼前这些喋喋不休的人们，个个都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喻文州认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确实他们有不少一直以来都很看好蓝雨，为蓝雨刷过不少赞美之词的，为蓝雨和很多人打过比仗的。他们喜欢蓝雨，所以对蓝雨的期望很高，期望很大，也就失望越大。但是就这样静静听着，一直到声音止住，好像能批的都批尽了似的，突然没有人再站起来说话了。记者们都在面面相觑，群嘲汹涌的抨击之后，他们忽然意识到这是记者招待会啊，本该是选手多问他们多听来着。一时间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了，但是蓝雨的队长喻文州却在此时开口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对蓝雨的关心和厚爱。所有人都静静地听着，蓝雨的队长能说出这样的话，让他们觉得自己的苦心总算也没白费。今天这招待会就算没从选手口中得到什么料，但能让蓝雨觉醒的话，那也是非常值得的吧。诸位都很替蓝雨着急，都是为蓝雨好，这点我很清楚。但是即使是为我们好，像这样的胡说八道，恕我们也不能接受。黄少天狂笑，输掉了一年的努力，本该最难过的时候，黄少天却在笑，他只是为了笑而笑，笑声背后是愤恨和酸楚。他早就想说了，你们这些家伙到底懂什么呀，就在这里大放厥词。 黄少天笑，所有记者却都呆住，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玉文州在那样诚恳的感谢之后，竟然毫不留情地直指他们是胡说八道。有些人已经要站起来直斥了，玉文州的声音却已经响起。从这招待会上第一个发起批评的声音，玉文州开始了回应，一个接一个，15位，一共有15位起身慷慨陈词，表达自己观点和看法的记者，玉文州一个也没有漏过，甚至连顺序都没有搞乱，逐一的、清晰的、有条理的驳斥了他们的观点和看法。于是，一个接一个，15位记者面红耳赤。玉文州的驳斥是那么的在理儿，说完之后，让他们都是那么的恍然。再然后，他们都只有一个感觉，自己真的什么都不懂，自己真的是在胡说八道。这是一个远比他们看到的要复杂的高端，他们所提出的那些问题，在听过玉文州分析后显得那样的粗浅。这种感觉就好像他们是一堆菜鸟，冲着人大吼，你为什么不用10个幻影无形剑100连击秒杀对手呢？然后人笑了笑，摸着他们的头，很和蔼地告诉他们，幻影无形剑有冷却哦，只可能出一次，不可能10个拼成100连击。被玉文州当面驳斥的记者们竟然连一个恼羞成怒的都没有，因为玉文州的驳斥真的太清晰了，让他们根本找不到丝毫立脚点。等玉文州全部说完，现场就又回到了静悄悄的场面。那么，谢谢大家，我们下赛季再见。蓝雨战队就退场了，而有关这赛后的记者招待会的情况，没有一个记者愿意写出去。于是到最后，这场比赛报道仅是一些客观描述，竟然没有任何有关蓝雨选手情绪和表态方面的内容。这些个记者都闭嘴了，但架不住还有更多的人要说话。而经历过这场驳斥的记者们，再看那些人的言论，顿时觉得他们就像之前的自己一样可怜。那些批评和评论，就和他们之前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慷慨陈词一样，没一个说到点子上的。因为他们的水平不够，而这些言论在职业级眼中会怎么看，现在这些个记者们也知道了，是胡说八道。一直以来，有太多这样的胡说八道，因为这是一个新兴的圈子，水平真正坚实高端的还都在职业赛内担任着选手，还没有多少在退出后被圈子的其他产业妥善的消化。他们这些媒体方面的工作人员几乎就是从普通爱好者，甚至可能是因为工作原因被迫接触学习荣耀的，他们所谓的专业眼光真的根本不入职业水准的眼。尤其是季后赛，这里的水准有太多已经不是他们能看得懂的，而他们那些想当然的言辞在职业选手看来自然是极可笑的，而他们却不自知，就好像穿着新衣的皇帝一样裸奔着，快乐的裸奔着。直到昨天，玉文州轻轻地戳了他们当中一些艺人，轻轻地告诉他们，你们没穿衣服，别乱跑了，当心着凉。真的是在着凉啊，而且还不少呢。如山的批评在这些人看来病得都不轻，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指出，因为他们只是从玉文州之口懂了一些道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此穿上了衣服，他们只不过不会再光着屁股上街乱跑罢了。而蓝雨战队因为有了队长在招待会上的豪迈表现，对这些批评彻底置若罔闻了。真正的问题，他们远比这些人要清楚得多，用得着听他们的这些指导意见吗？假期从今天开始，比赛后的蓝雨战队听到他们队长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句，其他的事我们下赛季再说。 是， 所有人点头。失利他们也不是第一次了，虽然这次是难看了点儿，至于问题在哪儿，蓝雨战队可没有傻瓜， 昨天队长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话，真当他是在舌战群儒吗？他只是找准了一个最带劲儿的时候把这些话说了出来。比起赛后带着郁闷的心情看着失利的录像开检讨会，这样做的效果不知道要强多少倍。捕捉机会，那可向来是蓝雨战队的特长来着，他们可没说过他们只会在比赛场上捕捉机会。 下赛季见。 各道珍重，蓝雨选手开始了各自的假期，但是也有留下的。 你不走吗？ 郁文州望着黄少天。 哼，我要一直跟着去看，等到机会就立即冲上去狠狠挖苦那家伙。 黄少天恨恨地说。 哼，那要是没等到呢？ 没等到那就只好让他继续得意下去咯。 谁都想一直得意下去，蓝雨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当晚又一队人马失去了这样的机会。客场挑战微草的雷霆最终输掉了这一回合的比赛，最终也是两回合落败，在第一轮便宣告淘汰。肖时清和他的队友拥有了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常规赛季，可是在季后赛他们却还是没有实现雷霆一直以来未曾实现的第一轮突破。雷霆的个人战力不足啊，外界纷纷如此说道。相比团队赛不输任何豪门的战力，雷霆在单人赛事的表现确实并不太让人放心，而季后赛两回合这一状况更加明显。曾经为了得到更有力的帮手，肖时清离开了雷霆，但是这一次在这样的声音中， 听到了没有，都在说我们个人战力不足呢，这个夏天都好好练练，下赛季我们要在单人赛事里吓他们一跳。 这是队长肖时清在假期前的讲话，这一次他再不会觉得队友不足，他会和队友们一起去提高，一起去争取属于他们的胜利。 打破37连胜。 戴延奇跳起来喊道。肖时清双腿顿时就是一哆嗦。 注意素质。 他瞪了戴延奇一眼。鼓舞士气也不带这样瞎来的嘛。那是人能做到的事吗？